嗨，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的聊聊天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是说，我们的选择远比我们的才能更能呈现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棒哦，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件事情，叫做聪明是天生的，但是善良是选择的。大家知道吗？身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你有一个最大最 powerful 的东西，就是你是有选择的。因为就连我们决定信主也是我们的选择，这就是神创造人类给人类一个非常棒的礼物。但是呢，也有人会说，那也就是罪性的开始。但是这都是来自于你的选择。神爱我们，爱到他愿意把选择权丢给我们。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呢，我们生活每一天基本上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选择题。你怎么选择过你的一天呢？那如果呢很想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好了，不用猜，这句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你一定知道他，就是哈利波特的邓布利多校长在神秘的魔法石这一集里面讲了一句话。我无意间看到这句话，然后我很意外，觉得好有道理哦，但他却是出于一个小说的一个角色。但是呢，这真的是这样哦。我在想，我们真的每天都做了好多选择。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妈妈呢常常会写一封家书给我，大概就一两个月会寄一封家书来。那每一次呢，她都会写同样一句话，她就会说：“宝贝，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选择你要怎么过这一天。”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因为其实我有很多天生个性上的乐观也好，或是看事情的角度来说，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当然有时候太乐观了不过呢，我就从这些话让我慢慢的知道，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有影响力，我们其实会有感觉到内部的力量。那在这个信仰也是，如果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死而复活呢，代表是最大盼望。你知道怎样的人最没盼望吗？就是他以为他没有选择。当他以为他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只能任由环境的摆布的时候，他就看不见盼望。看不见盼望的时候，他就不知道神在他身边。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神，你就会知道你是有选择，你是有盼望的，事情不一定要照着世界上给你的剧本来写。那前面讲那么多呢，其实我今天也要讲到的是关于选择这件事情哦。我可以举例来讲，例如诚实也是一种选择，或是刚刚我们讲的善良也是一个选择。但是你知道吗？谦卑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哦。怎么说呢？我们上一集聊到，就是呢，去爱跟你不一样的人。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园长聊聊天的第一、第二集也在讲这个。那你觉得说，为什么你重复的东西要一直讲呢？其实呢，我们常常都会在一个世界用我们的定义来看这个世界。那么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其实不是来阻碍你的，或是强迫你要用不同的想法来去改变你自己。谦卑其实反而给你更多的空间。想到谦卑，你会想到什么动作？欢迎大家可以 IG 我，让我知道你的答案。我想到谦卑的时候呢，难免会想到好像退后一步，或者是把身体比较放低一点，我们叫做放低身段，对。或者是我听到谦卑的时候，我会感觉有一个耳朵变很大，好像很认真在听。或是我听到谦卑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一个人的画面，是盯着别人的眼睛，很认真的点头微笑，点头微笑。所以谦卑其实就是让出一个空间，就像一个杯子一样，你把水装满了，满到那种表面张力，任何一滴水放进去就会溢出来。那如果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杯子是满的，我们怎么样求他来使用我们呢？在服事里面也是，如果我们总是觉得我的杯子超满，我们没有一个空杯的概念的话，我们装不去别人的意见，装不进去 leader 们的一个领导的话，我们装的永远是自己的那一杯。那你走到那里，你还是那一杯。神没有办法使用你这个器皿，也没有办法装下更多的祝福。你希望你装的 杯子里面都是自己觉得的东西，自己满意的结果，还是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杯子里有着神的智慧、神的力量，然后呢，神的丰盛，甚至是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圣灵的果子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花一点时间，然后呢，来聊聊关于谦卑这件事情。那当然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重要的。有一次呢，我在看一个，要怎么讲？这样讲好害羞哦，讲完好像就觉得自己很不谦卑。但这是神跟我说的话了，我决定呢，就是照着神跟我说的话跟大家讲，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在教会带领一个团队，曾经我觉得大家都好有才华，因为我是那个团队里面的 leader， 但是我却是那个团队里面最不懂的人。然后呢，我在带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带领的人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才华、有天分，然后每一个人真的都可以成为，就是你随便在职场的工作都可以大发挥。但我就发现常常我们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 project 或者是讨论一些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很谦卑耶。我在团队里面没有看到大家互相竞争、互相比较谁比谁好，然后呢也愿意认错。然后呢，就在我成为传道人的那一天，然后我被牧师案例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很感动，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呢，我就听见神跟我说了一句话，神就说，你是不是常常来到我面前感谢你有什么团队，你为什么有这么棒的团队，有这么谦卑的一群朋友在身边。然后我就很意外，因为我觉得现在不是在台上祷告，神为什么要问我问题。然后呢，神就跟我说，因着你常常愿意来跟我感谢这么小的事情，所以你也是谦卑的人，你就能带出谦卑的团队。我要讲这个不是要说我很厉害，我的生命也还有很多骄傲，常常在跟人共事的时候、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不时的被修剪。谦卑从来都不是一个特质，谦卑永远是一条漫长的路，你不会是一次学会永远学会，你会在经历很多事情才会看见，哇哦，原来我在这件事情谦卑，不一定在那件事谦卑。我想要分享的是，有的时候谦卑的第一步就是感谢，感谢神给你的，感谢你所拥有的，感谢很多东西并不是靠着你而得到做到的，你就等于在让出一个空间，把荣耀给神，这就是谦卑的第一步。当我们愿意去感谢很多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不觉的慢慢的再把你杯子里的水一点一滴倒出来，装进更多你愿意让别人为你做，或是愿意让别人来在你生命成就的事情。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绝对不会是你一个人就能做完你人生、跑完你人生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彼此连结、彼此的力量、彼此的帮扶。如果你更早认知这件事情，你就越能够将你的杯子装进不同的东西，在你心里的房间住进不同的人。所以呢，当你愿意感谢的时候，你就会让自己不容易陷入比较，因为你不是靠着你自己嘛。你感谢的东西是你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来帮助你的。当你愿意这样想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好跟人家比较。喜欢比较的人是因为我知道我很强，我不准别人比我强，我知道我很厉害，我不管，我就是要比别人更好。对，所以呢，感谢这件事情会带来非常多美好的果实。鼓励大家要学会谦卑的第一步呢，就是先去感谢。然后呢，再来呢，我觉得呢，谦卑呢，就是可以愿意听见别人怎么来对你回馈，也就是倾听。我自己呢有一个优势是 communication， 那我的 communication 很特别，他说你能说又能听。但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其实我比我想象中的还不一定能够倾听。尤其是当你的 title 或者是你被 promote 或是你在影响或带领的团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更难去倾听。倾听这件事情在好朋友两个人当中的时候很自然而然，但是你站在一两百个人面前、三四百个人面前，或是一两千个会友前面的时候， 我们人因为面子的关系会更难去倾听，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修剪我们内心的某些骄傲，愿意谦卑下来听对方说什么。而倾听这件事情不代表你就要去顺服对方的意见，而是让出空间让对方有机会向你表达。所以能够谦卑倾听别人的人，其实才是内心力量强大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信念在哪里，你知道你心里的锚不会动摇，所以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不会随便 变成你的情绪勒索，别人也不会随便去伤害到你。你反而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哇，他给的建议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助我，哪些地方我就当个陪伴者安慰安慰他就好。所以呢，谦卑的第二个呢，第二步就是可以愿意倾听。我们今天只会分享这两点，但是我想要大家开始去练习做这件事情。因为呢，当你愿意谦卑的时候，你能够做的就会超过你的能力。当你能够谦卑的时候，你的杯子会变大，因为是神在装满这个杯子，是神在摩塑你这个器皿。神会给你这个福分，是因为你愿意给神更多更多的空间。所以当我们今天遇到很多事情打架打结卡住卡关，不妨先来到神面前，透过感谢倾听神怎么跟你说话，你就可以慢慢的练习成为一个越来越谦卑的人。你会看见你的生命会长得超过你原本期待的还要强壮。